媳妇儿妻子，擦着干，擦着干，擦着干，擦着干，擦着干，分份分，噔噔别，噔噔别，噔噔别，噔噔别，噔噔别，银子，蒙问，蒙问，蒙问，蒙问，蒙问。步行，徒步，亚瓦汗，亚瓦汗，亚瓦汗，亚瓦汗，亚瓦汗，亚瓦汗。忙，厄申别，厄申别，厄申别，厄申别，厄申别。押印，给单别，给单别，给单别，给单别，给单别。争，竞争。腾身别，腾身别，腾身别，腾身别，腾身别。开花，一烂别，一烂别，一烂别，一烂别，一烂别。移动，挪动，迁移，古林别，古林别，古林别，古林别，古林别。山楂，温婆，温婆，温婆，温婆，温婆。寻，求，找，斑别，斑别，斑别，斑别，斑别，斑别。去找，白哈南别，白哈南别，白哈南别，白哈南别，白哈南别，白哈南别。送，送别，福登别，福登别，福登别，福登别，福登别，福登别。叔叔，额吃克，额吃克，额吃克，额吃克，额吃克。独木船，小船，威虎，威虎，威虎，威虎，威虎。下雪，你妈染别，你妈染别，你妈染别，你妈染别，你妈染别，你妈染别。收藏，阿萨染别，阿萨染别，阿萨染别，阿萨染别，阿萨染别，阿萨染别。富，巴彦，巴彦，巴彦，巴彦。镜子，布勒库，布勒库，布勒库，布勒库，布勒库，布勒库。存在，有，宾别，宾别，宾别，宾别，宾别。炉灶，灶，尊，尊，尊，尊。肚子，合佛里，合佛里，合佛里，合佛里，合佛里。瞎子，盲人，多过，多过，多过，多过。哑巴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耳聋，聋子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。蝶卷，挽袖子。喝汤别，喝汤别，喝汤别，喝汤别，喝汤别，喝汤别。